需要我关爱。你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看着时间的进行。

最近的未来，从真我化成爱，我们的期待，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。你是最远的风浪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这头泛滥，万物碎乱，闪耀着时代。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前进，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形，越要构成风景，对齐接近，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在最近的未来。